情难割。 只要是有五月天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开心的事情。从今天开始呢，24、25、26号，北京都会有五月天的三场演唱会，而且请到了比如说阿妹、蔡依林、黄渤一起来助阵演出。可能在节目前的很多朋友都是喜欢五月天，听了好久好久的朋友了。那也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来说一下你和音乐那些曾经久违的故事吧。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 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在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朋友：冬日小山、傅以子贵、圆圆、Cherry、根根、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特洛伊、醉逍遥、占座胆卡，还有宋丽、Vivo、小瑞、默默、麻麻、娟子、飞进、Memory 都来了，还有归去来兮，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可能你在被一周即将结束的工作缠住身体了，没有关系，我会在音乐当中，在节目当中来放松你的耳朵，放飞你的心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点播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来总结一周，或者是展望一下今明两天后天可以来休息的日子吧。先来听到的是这首歌曲，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一路向北点播。他说自己的男朋友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朴树的，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朴树的歌。男朋友从小到大一直只听朴树的音乐。昨天呢，我们在家里面，我看到他在微博上看去朴树的演唱那首送别的时候，我在侧面偷偷看到他眼角有一些眼泪想要流下来。然后我就问他，哎，你怎么了？一个大男人看视频还会看哭啊？他就赶紧把头扭过去说，你别管我，生怕我笑话他。我也只能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了。但是我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朴树送别，再一次送给他。我希望告诉他，希望有一天我能够陪着你一块儿去看朴树的演唱会，希望有一天当你再一次听到送别这首歌的时候，我能在你的怀抱当中。12:07，来自一路向北送给自己男朋友的歌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一滴醉。问君此去几时还？知呀，地知交，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君此去几时还？ 我们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还有哪些朋友都来留言了。归去来兮的这一条，我要放在下半时段好好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他要把歌曲要今天送给自己的女儿长颈鹿，我们稍后分享。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是一位非常喜欢摄影非常喜欢旅行的朋友，他在今天跟我们想点播和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庄心妍的这一首《带着梦想去旅行》。 像时钟转动个不停，流逝着时光，重复着生命。是否还记得最初的约定？是否还怀念错过的曾经？趁酒精还没把青春耗尽，开店去寻找丢失的梦境。 朋友留言说，旅行的意义呢，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的长远，而且在旅途当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这样才能了解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的，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有更高的接纳度去接受别人的一些处事方式，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生活。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傅怡子贵，他说啊，距离周末还有半天呢，想要保持微笑有一点点的困难，那要坚持一下，把你下午的工作做好好吗？明天就可以休息啦。今天想点播一首歌，别找我麻烦，看来心情不是特别的美丽，在12:15送给傅怡子贵这首歌。 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快走开。 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刚的那些朋友们一起在节目里面来点一首歌，诉说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想念的话，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还有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在接下来12点19分的时候，公众平台上的花花想要点播同桌的你，他说我曾经讨厌你的虚荣，我曾经讨厌你的傲娇，我曾经讨厌你的不羁，可是呢，我又曾经喜欢你，我曾经喜欢你的开朗，我曾经喜欢你的热情，我曾经喜欢你的温柔。对你，我没有讨厌一切，我也没有喜欢你一切。如今都要毕业了，往事随风，只希望跟我的同桌说一声再见。花花，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昨天你写的日记，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俱佳，只是紫外线比较强烈，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午后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后天双休日，白天基本上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不错，气温也不高，比较适宜安排假日出行。西部北部地区容易出现雷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科林克里打击乐四重奏音乐会今晚将登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科林克里是一位音乐表达极具力量的独奏音乐家和室内乐艺术家，他以运动型的打击乐、吸引人的表演技巧和极具深度的乐感而广受赞誉。克里很早就开始在打击乐领域致力于创作新的音乐作品，并曾因其在现代音乐制作中鼓舞人心的先锋角色和音乐贡献，获得2000年皇家爱乐协会青年艺术家大奖。近几年来，在北京上演的歌剧越来越多，歌剧表演团队也需要专业化的培训和提高。近日起到10月20号，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歌剧演唱人才培养项目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黄小曼、孙媛媛、郝维亚等16位歌剧声乐方面的专家对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歌剧表演方面的学生进行授课，并且在培训结束之后举办两场汇报音乐会。10月18号、19号，培养项目将上演两场汇报音乐会，音乐会由于峰指导。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将于9月份在北京举办东方之韵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经典剧目进京展映展演活动，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分时段展映 3D 戏曲电影京剧《曹操与杨修》、昆剧《景阳中》和粤剧《西厢记》，三部电影的同名剧目舞台演出也将分别于9月28号、9月11号到12号、9月4号到5号在长安大戏院上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中午啦，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的名字，还有就是想要送出的一份想念告诉我就好啦。今天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归去来兮的点播，他说其实每天中午午休呢，只要时间地点允许都会在收听节目，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一首歌送给我们家的小美女长颈鹿，想点播知足，因为今明两天长颈鹿每天都会在五月天鸟巢的演唱会现场来做志愿者，从以前每次五月天在北京演出的时候他都会一定要去抢票看现场，而变成现在呢，变成了自己主动 去当志愿者，在外围帮助工作人员一起来维护秩序。这样的一种转变让我对他也有了一些心情上的变化，而且是两天啊，能够看出来长颈鹿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五月天。所以可能这其中的工作中的快乐，虽然说没有在现场能够听到吧，但是在外面这样的工作上的满足只有他自己知道。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因为从11点开始长颈鹿就已经进到现场开始志愿者工作啦，也要在节目当中祝福他工作顺利，希望这两天能够开开心心的。下半时段开场送给你们苏运莹的版本《知足》，送给非常可爱的长颈鹿。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就地 知足的快乐其实才是永久。 苏运莹的声音和五月天不一样，没有那么多大哥哥的帮助和单纯，反倒像是一种肆意生长的生命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小草，可以是野花，可以是任何一种植物，它没有任何的束缚，只希望声音在风中传递的这样的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一种情愫吧。每周五的下半时段，接下来我们进入有声来信环节。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先来听到今天第一位朋友通过声音来点播的歌曲《忘忧草》。 主持人好，今天我想给我的好兄弟王琦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忘忧草》。最近他的养的猫生病了，他整天忙着去宠物医院，也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在这儿呢，希望他的猫可以快点好起来。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谁把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剩，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青青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真的当真，谁为谁心疼，谁是唯一谁的人，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美丽的人生，善良的人，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好，梦里知多少，某天涯海角，某个小岛，某 虽然不知道你的这位朋友的猫得了什么病，但是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宠物养久了就像家人一样，他们的一点点的不舒服也会牵动着我们的心。包括最近搬家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也在找周围宠物医院哪家看起来比较不错，哪家离得近一点，也是在为以后考虑。好吧，继续来听到今天中午临近周末的时间第二封有声来信，我们一起来拆开听听看。 主持人好，我想给我的表妹点播一首许嵩的《墨尔本情》。她8月26号过生日，但是我不在她的身边，因为她比较喜欢许嵩，所以想 借这首歌向他表示生日的祝福。他曾经给过我一些帮助，非常感谢他的付出，也祝他和男朋友爱情美满，事业顺利。 8月26号还有两天是周日的生日，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咯。墨尔本情，来自许嵩。 时常每天都是一样，下不街旁边喝着的汤，经历着一个人白不放松，把大力盖个汤，讲什么秘密的围城，十字架教室歌德的忧伤。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唱却不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阳光下乱悠悠， 寻找希望，我想你也会渴望回到最初的方向。墨尔本虽然晴朗，晴朗不可想象，天堂比不过我家乡。 继续要和你分享的第三封有声来信，这位朋友想点播的歌曲是叫做《烹爱》，我们来听听他在信里面想要用声音来传递一些什么样的情感。 嗯，主持人你好，我想给我的男朋友点一首孙子涵的《烹爱》。点这首歌呢，主要是因为他去出差了，我们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很长时间见不到，所以呢，也希望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能想起我，谢谢。 即将开始一段异地恋情，希望点播这首《烹爱》，让自己的男朋友时刻想念到音乐当中两个人共同的回忆。 知道吗？我想要大大的出发，遇到你我就有了家，等着孩子天赋晚爹快多一双，那就是我全部奢望。你说的漫长盛宴不如我勉强，日子不用浮夸卖相，守住寂寞有演讲，足可有主张，这都成我所有心。 说的满堂盛宴不如我勉强，日子不用浮夸卖相，守住寂寞有演讲，足歌有主张，这都成我所有信仰。请告诉我，如果爱情像道菜一样，还需多少年该放几两？什么时候才加进真心的煎熬？才能甘甜就成有没有配方？我只希愿我的爱情像做菜一样，粗茶淡饭也都会。如果爱情像道菜一样，还需多少年该放几两？什么时候再加进真心的煎熬？才能甘甜就成有没有配方？我只希愿我的爱情像道菜一样，粗茶淡饭也都会很香，任由平淡。是不是我想象的模样？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临到节目的尾声了，如果说你还想点播歌曲的话，可以锁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直播当中，可以欢迎你来点歌。同时呢，在24小时之内，你都可以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的歌曲名字。我会在从下周每天上节目之前，会看一下之前有哪些朋友在什么时间想要送出一份什么样的特定祝福，你也可以预定在之后的哪一个日子想送出一份纪念日生日祝福都可以，我们通过音乐和故事来帮助你，我们一起来装点生活。好了，12点53分又要到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苏瑶点播，也是一首前段时间非常非常火热的歌曲了，起风了，用这样的歌来跟各位提前说一声周末快乐。下周一中午12点钟点歌未完待续哦。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下周一见啦。